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您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么最近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跟张正主任呐、贺云主任预约哈、说了说自己的这个病情或者家人的一些病情的情况。那我们养生之道节目呢，就是要真正为大家来解决一些呢健康啊、养生啊方面的一些话题哈。那么今天呢，有一位露露女士哈，她就询问了她妈妈的一些情况。这个你把你妈妈的情况来说一下好不好？ 你好，张正主任。嗯，是这样的哈，我妈呢，那个就是高血压呀，有15年了，而且还伴有那个糖尿病。 嗯， 平时呢是头晕呀、脑胀啊，然后那个眼睛也发花。 嗯， 啊，然后我就带她呢去呢医院去做了个检查。检查的时候，那个我们因为也不懂医嘛，家里也没有懂医的这个人，然后医生是说他那个什么肌酐啊、尿素啊、尿氮什么的，就是指标这是异常超标了。 嗯 嗯。然后我们家里也没有这种，就是我妈他们家里也没有这样的人，也没有说有这种病的， 就肾有问题的人没有 啊。嗯，然后他肾说肾不正常，他一个高血压怎么能会引起这个肾不正常呢？现在我也不太理解。 嗯， 我想问一下张正主任，这个方面能帮我解答一下？ 嗯，确实，听了你这个，我都觉得挺疑惑，因为高血压已经15年了啊。但是这么时间长了以后呢，他的肾也出问题了，这高血压跟肾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是吧？ 对对对。 那咱们请教一下张正主任啊。 从这个陆女士刚才说这个情况来看啊，一个是她母亲这个情况，第一有这个高血压15年这个病史， 嗯， 同时呢又合并这个糖尿病。我们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这个糖尿病，它在并发症里边呀、它都会这个伤害这个肾脏。 嗯， 你看平时我们说的这个代谢综合症啊，血压、血糖、血脂，这个只是一个指标的异常，这么在早期它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这个也是不引起我们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们重视的这个原因所在。那我们老是把它称为这个沉默这个杀手，可以这么说，高血压不可怕，高血脂不可怕，高血糖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 嗯， 那你像他说，刚才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一个高血压，长期的这个血压高了以后，它对肾脏这个损伤。我曾经给大家讲过，我说这个血压啊，一个在什么地方高呢？一个是在我们这个肾脏，肾脏有两个之最，一个就是说它的血流量是全身供应最大的，就是5-6分钟啊，就我们全身的血液要在这个肾脏走一遍。还有一个就是肾脏这个血压是全身的最高的，为什么？它要靠这种压力呢，它把血液里边这个代谢这些废物、这些毒素、这些垃圾呢，都通过肾小球滤过膜把这过滤出去。你看，如果我们得了这个尿毒症以后，患者又是这个电解质紊乱，又是全身这个浮肿，血压呢更难控制。 嗯， 所以这个肾脏出了问题，这是很麻烦一件事。嗯， 看来它是跟高血压有一定关联的，可以说是高血压的一个并发症。 高血压的并发症。 嗯， 你看，在这个高血压病人中啊，不论是哪一种这个平均血压，那么24小时这个波动啊，波动这个大小呢显著。这个如果比较波动大的话，它独立的可以和这个高血压的靶器官这个损害有关，就是说你这个控制血压，大家一定要追求一个这个平稳。 嗯， 如果是忽高忽低这种人呢，靶器官它是 非常容易这个损伤的。那么就是在这个临床研究上啊，就是发现血压这个波动的大小和我们尿里边这个蛋白的这个分泌成这个正比，血压波动的越大，那么尿的蛋白它分泌也越多，而且呢它不受血压高低的这个影响，就是如果这个血压这个波动它都可以引起这个尿里边这个蛋白增多。所以这个高血压这个变异增高啊，是高血压早期这个肾脏损害的一个独立的决定因素。所以这个这个就给大家这个提示，抗高血压这个治疗呢应该24小时平稳降压，而且这个血压这个叫它这个变异的降低，这样呢就能保持这个血压这个24小时正常这个节律。我们正常人这个节律你看是这个早晨起来七八点这个时候血压有个波动，哎，它忽高一下，因为从睡眠状态静止状态到这个清醒状态它会波动高一下。另外一个就是下午六七点钟，哎，这会血压变一下，其他的它血压这个几乎都是正常的。 嗯，我那看来呢，就是说陆女士她这个妈妈呢已经15年的高血压的历史了，可能有的时候这个血压控制不是特别好呢，有一些波动哈，可能造成一些高血压的并发症就产生了，以至于呢刚才您提到的影响了肾了。 是， 嗯， 那在这个轻重度这个原发性高血压这个病人这个病程早期啊，就是相当长一段这个时间内它是没有明显在这个肾脏结构和功能上这个改变，只是这个肾脏这个自身调节这个功能减弱。这个时候它有什么表现呢？就表现为这个肾血管这个压力增加，血管呢这个管径呢变小，同时呢表现的就是对外界这个压力变化这个适应能力呢下降，以及这个我们说肾血管调节这个神经功能这个紊乱。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逐渐的就会出现什么肾小管的这个损害和功能这个改变。 嗯， 你像这个这个陆女士她妈这种情况15年了，而且又增加了一个危险因素，什么糖尿病。 对，本身还有糖尿病。 这就是说，本来高血压就损伤，糖尿病本身也在损伤肾。这个呢我们就是说那个危险因素啊它比别人更多一点，那么就出现了刚才这种异常情况。 那像这种情况下首先要把血压控制住啊， 没错， 不要忽高忽低。另外呢它本身有糖尿病，一定的这个糖的指标也一定要正常。 没错没错、 这是最基本的哈，然后再从根本上其他的方面的联合入手，应该说会有一定的改变哈。 但一会儿我给大家讲一下从养生保健这个角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应该说陆女士这个她妈妈的这个病情啊是比较典型的哈，也确实说明了高血压或者糖尿病并不可怕，但是由于时间长控制不好的话，如果发生了并发症那确实是危害非常大啊。好的，那如果大家呢想跟张正主任做进一步的交流的话呢，记住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预约啊。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那现在呢已经是3949的时候了，咱们俗话说是3949冰上走，非常的凉。所以呢为了让听众朋友们能够健康平稳的度过冬季哈，那么在摘要和整理了一些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上，再结合我们节目的内容，我们现在呢出了一个冬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的一小册子啊。由于呢我们这个印制的数量的有限啊，所以呢我们是免费索取，但是量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了。那如果您需要的话，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免费索取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血液在血管中不停的流动，会产生一定的速度和压力，血液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我们称之为血压。100多年前，即使在医学界，人们对血压与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也知之甚少，病人就医，医生并不测量血压， 直到三四十年前，血压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才被认识到。血压的相对恒定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条件。时至今日，在中国拥有一亿多人的高血压患者，目前高血压的患病人数还在不断的上升。高血压患者早期没有特异性的症状，常常被人忽略，能出现的症状也是一些神经官能症，有头痛、失眠、烦躁、健忘、耳鸣、头晕、眼花等症状。患有十年以上的高血压患者通常会出现左心室肥厚、心肌纤维化、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等。80%的高血压患者后期可发展为心力衰竭而导致死亡。另外，肾脏、大脑、血管、眼睛等都是高血压损坏的靶器官。对于高血压患者，一是要通过药物努力控制自己的血压平稳，二是要通过抗组织纤维化的方法防止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抗靶器官的组织纤维化，同时使用茶叶里提取的茶色素抗血液粘稠度，稳定血压，是防止高血压对心脏、大脑、肾脏、血管、眼睛等损伤的有效手段。对于中老年人群的高血压患者，年龄一年年的增大，不仅仅是要控制血压的稳定，更应该把抗纤维化、维护靶器官的功能正常、坚持长期的对抗靶器官纤维化，这才是正确的养生之道。 其实说到老年性的疾病哈，你说哪位老年人呢没有慢性病？其实很少啊，有慢性病很正常。 可以这么说，就是你这个年龄那么大，就身体这些脏器啊，又经常这个使用以后，它这个就是没有其他危险因素，那也会退行性性变。 嗯， 况且咱们现代人，血压、血脂、血糖，这个血液粘稠度，包括肥胖，包括不运动，你这些其实都是治病的这个因素。 是 在前期它不会形成恶的这个变化，慢慢可以说累加，慢慢出现了一些问题。 当然，如果控制好的话呢，咱们真是可以和这个慢性病呢，咱们共存的啊。 是。 但是如果控制不好，比如说十几年的糖尿病啊，十几年的高血压，然后血压控制也不是特别好，血糖呢可能也是忽高忽低，这样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肾方面就出现问题了。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如何来改善他的这个健康状况呢？ 你看我们说专家在给大家讲那么多养生这个方法，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个这样的问题，那是不是按照专家讲的这些养生方法，我这个病就给控制住就不得了？它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如何在这个疾病的发生中减少致病因素。 嗯， 你比如说管住嘴、迈开腿、充足的睡眠、愉悦的心情，那难道这样你就不得病了吗？它不是，最少在你得病的这个砝码上啊，天平上是对你这个疾病的康复它是有利的。 嗯， 那你看像你刚才说，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编一个这个养生这个小册子呢？ 嗯， 你像这个冬季在这个中医里边啊，它应该最最保养的就是这个肾脏。其实肾脏中医说这个先天之本是为了强调它的这个重要性。他这个肾脏呢，远远不止于说仅仅是一个泌尿器官，他和这个激素的分泌，他和血压的这个调节，他和我们人体这些呼吸呢，这些全部都有关系。其实包括糖尿病，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胰岛素抵抗，这个我们去查一下这个文献，都是跟肾脏都有关系的。所以你把这个有些人，你看我们在做这个 ERA 评估的时候，他没要求做，他来的时候他是个高血压，哎，他是个心脏病，哎，他是个动脉硬化，他是个糖尿病。我说呀，你这个季节，从你的脸色来看，首先这个不是那个这个 别说红润了啊，就有点灰暗。我说你这个不对。那么在中医上我们老说老年人或者说亚洲人先天性的慢慢就肾虚，其实这个虚就是肾功能减退了。我们那个肾小球铝过膜到了60岁以上，我们就是过滤血液里边毒素那个能力只有你30岁的 50% 的功能，那么到了80岁肾功能就更差。所以你看在这个养生这个小册子里边啊，我们教大家这个冬季这个三餐，你吃饭的时候怎么对你的肾有好处，再给你选择这个食材的时候你怎么去选，另外你吃水果的时候你怎么吃，还有给大家说了一些这个食疗这个方子，再有呢给大家说了有三个这个穴位你经常揉一揉按一按，这些呢对你都有非常好的这个好处。你看我们说在生活中养生，在养生中生活，刚才给大家也说这个到了老年期当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不要大把大把的吃药，吃药要怎么吃，吃精药，吃少药，吃准药。怎么理解这句话，就是说你寻找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去解决，你不要有一个症状我就要吃一种药，有一个症状吃一个药，但是大家一难受就得去找医生，你找医生那医生必须得给你开药。那我说吃少药吃准药，就是抓住这个主要矛盾进行这个解决。那你像我们说不管是你是高血压还是你是糖尿病，在你控制血压血糖的同时，你这会儿如何保护你这些靶器官。那你比如说谈到这个肾脏，其实就是我们肾小球动脉硬化了，动脉硬化就是肾小球动脉里边长斑块了，当然这个它没有那个像大血管里边长得那么突出，但是这个长可能你的血也在流，但是你流的这个量就少了。你看大家有一个现象，老年人尿量它减少，就是这个滤过功能啊它下降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把这个滤过膜往上这个免疫复合物怎么给它清除掉，把这个纤维组织最少第一追求目标别让它继续往前长，第二呢把这长着东西能叫它吸收一点，我们那个所谓的尿无力呀、尿不利水啊、尿滴沥啊、尿少啊，还有这个肌酐、尿素、氮，这些异常这些指标，逐步逐步就能这个给大家清理过来。这个我曾经给大家讲过。那你说补肾补肾，你不用去补，就是怎么把肾功能保护好。第一，把这个硬化这个纤维组织降解吸收，降解吸收怎么办？抗纤维化。第二点，把这个肾小球铝过膜上的就是让这个血液里面的毒素过去那道膜上的免疫复合物给它逐步逐步这个清理。我曾经给大家介绍了一个中药，我说金蝉花虫草粉，你把这个用以后大概其有个6个月到7个月再去查一次尿，查一些这个肾功能这些指标，逐步逐步它这个就趋于这个正常。所以降压平稳血糖，这是最基本的这个工作。那么到了老年期，同时你要把这个靶器官维护起来，一个是血管，当然今天我们谈的是肾啊，那怎么办，把这滤过膜这个作用抗纤维化，这样呢就这些问题呢慢慢慢慢就会得到解决。 那比如说您有高血压也好，有糖尿病也好，最基本的一定要把血压平稳住，把血糖的平稳住，在这个基础上呢，对于他们常年来对于靶器官的那种侵害呢，咱们也应该不能够放过啊。 是，你看 好好， 现在这个我们今天说的是已经出现这个问题，更大的意义是收音机前今天血压血糖异常，脏器呢还没有出现问题，那这个时候就更应该在这个降压和这个控制血糖的同时你对于这个靶器官保护起来进行保健。我们总不能说等出了问题我们才去这个保健，这个是我们养生最大的意义。 也就是说在治疗的同时我们要加进去健康养生这个手段哈，双管齐下会取得非常好的效果。那么说到这儿呢，有一个好消息啊，也告诉大家啊。那么以下是广告时间，目前呢正在举办免费体验活动。那如果听众朋友呢想参加免费体验活动，可以呢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27，8886-4427。那为了答谢新老客户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同时呢也是喜迎2018年新年的到来，健康产品将在元月份展开优惠买赠礼包的活动。活动期间啊，优惠的礼包呢有限啊，先到先得，所以呢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的听众朋友，请在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我们的电话是8886-4427，8886-4427。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谈到这个高血压对肾脏这个损害啊，那么根据高血压这个升高的严重程度和速度呢，它可以分为良性的这个小动脉性这个肾硬化和恶性的小动脉性肾硬化。那么良性的这个小动脉性肾硬化呢，这个早期呢它没有明显的临床表现，常常呢仅仅有这个轻重度这个高血压呢及这个相应这个症状，这个比如说头晕头痛，如果这个血压长期维持在高水平，就会出现什么呢？夜尿增多，多尿，哎，尿常规的时候我们去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蛋白尿，这个红细胞等。随着这个如果你还控制的不好，病情进一步这个加重的话，有些人呢、啊、你看最早是这个脚踝部就会出现这个浮肿。那么少数这个病人呢、啊、他可以转化为恶性高血压，而发展为这个肾功能这个减退。你像这个血肌酐啊、尿素氮呀、啊、尿酸呀、啊、这个时候你去查的时候呢，就会这个升高。所以呢这个没有出现问题的一定要这个控制，有出现问题的一个就是抗纤维化，另外大家一直记住用我说的那个金蝉花虫草粉，哎，用它去这个维护这个肾脏的功能。 确实这个肾脏功能的减退，肾病的可不是小病啊，一定呢要重视起来。那如果大家对于张正主任刚才提到的在治疗的同时在辅助语呢这个养生保健的方法，就是抗纤维化也好，茶色素也好，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可以在早晨8:30之后赶快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如果您想免费索取冬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的话呢，也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我们是先到先得，电话是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长期的高血压会引起我们中老年朋友头痛、失眠、健忘、耳鸣、头晕、眼花等症状的产生。头痛的部位通常发生在后脑或两侧太阳穴部位，多为跳动性头痛，在运动或疲劳后加重。高血压多年发展到后期，就会引发心脏、肾脏、大脑、眼睛等器官的功能障碍。当心脏受影响，就会出现胸闷、气急、呼吸困难、咳嗽和泡沫痰等症状。当伴有肾脏病变时，就会出现泡沫尿、呕吐、贫血、浮肿、尿量减少、肌酐、尿素、蛋白等肾功能指标的异常。当高血压引发脑血管发生病变时，出现头晕加重、腔隙性脑梗塞、一过性失语、眼睛发黑、肢体活动不利等脑供血不足症状。高血压通常是引发脑卒中的根本原因，长期高血压还会引起视网膜动脉硬化、视网膜局限性出血、视乳头水肿、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导致视力严重障碍。了解了这些知识，对于高血压人群，我们不只是简单的控制血压，更要防止以上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如何来做呢？